踏倒须弥第一峰，供稿人丁嘉丽。我们十几位学习印光大师十念法的同修们，近段时间一直在认真念佛，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光碟。中午吃饭的时候，播放《来佛三圣永思集》的有声书。大家的感觉是，一遍一遍看不够，一遍一遍听不够，一遍一遍看得津津有味，一遍一遍听得丝丝感触。我们的最大体会是，上海下贤老和尚不仅将《无量寿经》的点点滴滴都做出来，也把印光大师的开示全面完整地做出来。印光大师开示，无论在家在安，必须敬上和下，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待人之劳，成人之美，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别念。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叫它消灭，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纵有羞耻，总觉我功夫很浅，不自矜夸，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如果能依我所说而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对照印光大师的开示，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圆满地做到了静、和、忍，念佛不断，不自矜夸，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往生极乐。首先是静，他老人家对自己的老母亲从小嘱咐的话一直牢记在心，为人要和善宽厚，可别作恶造罪了。能听母亲的话，并能铭刻心头，时时关照自己的言行举止，这是为人子对生身父母的无上恭敬。对比之下，我们各自惭愧，无地自容。我们从小就没把父母的话听进去，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正是因为从小没真正恭敬过父母，长大之后自然没有做到真正恭敬老师、领导、长辈，学佛之后也没有真心恭敬过师父上人，没有真正恭敬过本师释迦牟尼佛和西方慈父阿弥陀佛。追其根源，在于我们从小就不知敬意，不知敬就胆大妄为，自以为是。我们反思，从小至今，我们不知道恭敬父母、师长、众生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常常固执己见。遇到父母或他人的不同意见时， 不能随顺。换句话说，总认为自己主张对，或是更好、更合理，常常就是这样子，在日常生活中，一件件的小事、大事之中，违背父母之意。比如小至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饭菜，大至考大学、交朋友、结婚、买房子等等。当父母的意见与我们自己相左时，我们轻而易举就选择听自己的，把父母的话抛到九霄云外。而上海下贤老和尚恰恰相反，他听话，真听话。在他亲种的大冬瓜被堂弟摘了，沈娘找到他后，他听沈娘的话，不再咒堂弟，反而念道：“快让堂弟好起来。”在老母亲85那年，执意从庙里回家时，上海下贤老和尚久劝无效之后，不再执持自己的主意，而是陪母亲回家。这是敬中有顺，不违母心。同时，老和尚真听圣贤佛菩萨的话，听戒律的话。他老人家还拎了一只锅回去，这个举动即是他对母亲从小吃素这个习惯的恭敬，也是对自己出家持戒修行的恭敬。另外，老和尚坚持不用拜殿拜佛，这是对佛菩萨的至诚恭敬，也是对自己法身慧命的恭敬。所以他老人家说，拜佛心要诚，拜佛要拜出自性，拜出清净心啊。老和尚不仅对父母恩师生前恭敬，对他们身后依然恭敬如初。他一直念着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在老母亲过世8年之后，发心为母亲迁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舍命保师父的骨灰，并重新立塔安放。他每年清明或是农历10月初1要回老家上坟祭祖，到桐柏山寺院祭拜师父。正是这恭敬之心，他老人家对偷玉米的村民也不恼怒，他对寺院内外的猫狗一视同仁，除了分给这些小动物食物外，老人家还嘱咐弟子们不要打，不要伤着他们。他说，这都是众生，跟咱们人一个样子，都有灵性啊。老和尚这是平等的恭敬，无差别的恭敬，这是自性的恭敬。老和尚做到了圆满的敬，这正是印光大师开示中常提到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上海下贤老和尚是万分的诚敬，无上的恭敬。师父上人常在讲经中说，诚敬通自性，所以他老人家成佛了。我们通过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行持，才弄懂师父上人讲这句话的含义。我们万分惭愧，我们在人生起点上对父母 就没敬过，对师长就没敬过，对众生万物就没敬过，情何以堪？过去已去，不可究，把握当下。我们真心的体会是，现在真听师父上人的话要紧，真听上海下贤老和尚的话要紧，真听刘素云老师、胡晓林老师诸位大德仁者的提醒要紧。师父上人反复提醒我们，放下假的，放下执着分别，一心念佛，一句真诚的佛号中圆满无上的功德。上海下贤老和尚提醒我们，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刘素云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告诫我们，非常时期，非常方法，要秒秒秒秒地念佛。胡晓林老师曾开示，当天气冷了，我们还知道添冬衣，备柴火，准备过冬。生死大事，却不知道去料理准备。你们信这个那个，就是不信阿弥陀佛，就是不信印光大师设耳谛听老实念佛。我们万分惭愧，我们在修行了生死的路上，没有珍惜这么好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没有老老实实的念佛，老老实实的改过感恩，没有生的变熟，熟的变生。说到底，我们没有换心，我们还是用六道轮回的心做轮回的事，我们没有把成佛这件大事当真。痛哭流涕，捶胸顿足，我们无知愚蠢傻到家了。感恩这么多佛菩萨的示现表法，才让我们开了眼界，景悟起来。同修们认为，不间断地观看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光碟的好处，就是如沐春风，如润法语，一点一滴地发起感恩改过之心和念佛的信心。第二，看老和尚的和。老和尚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他常对弟子们说，在我眼里一切都好，没有啥不好的，见啥都说好，见啥都高兴，心里才能经常充满法喜，心里才能清静，才无烦恼，才不生气恨人，没有这好那坏之分，也没有这好吃那不好吃的啦，一切都随缘，心里就安心踏实了。正是这和为贵，他待人处事皆物慈悲宽容，无论在家出家都愿与他交往，连野狼也知道他身上的柔和气场，悲悯情怀。在母狼难产危难之际，拦住老和尚，请他解救全家老小身家性命。一个和字，天地安， 一个和字通法界。我们万分惭愧，对比之下，我们不能和夫妻、孩子、家人，不能和同事、朋友，更别提和天地万物、虚空法界了。我们常常是在跟一切人、事、物对立冲突，正像师父上人讲经中常说的，连自己都不能与自己和谐相处，毛病习气一大堆，却不肯改过放下，情何以堪。第三，通过学习我们发现，其实老和尚的静和之中包容着忍，不自矜夸，看一切人都是菩萨，所以在师兄弟指点他不清白时，他是真的不怨恨，不着急，不上火，不对立，不争辩，不吭气，心平气和。在事后对说他瞎话的人连半句埋怨指责都没有，所以在电工无理打他老人家耳光的时候，他说忍忍算了，能忍就心里安生，他打了算是给我抓痒呢，吐沫吐到脸上当是洗脸了。跟人不要争高论低，就没烦恼，仁者自安啊。所以当那位阻挠他盖房子的干部当着众人的面用手指导着他的脸羞辱他时，他一言不发，也不生气，也不争辩，只是默默地把房子建起来。我们体会老和尚的这静和之中是真正的谦卑自牧，韬光养晦，也是真正的念佛不断，因为他是真正的做到看一切人都是菩萨。打他耳光的电工，羞辱他的干部，指责他清白的同修等等，他真的是把他们看成佛菩萨一样的敬与和。所以他的老师传戒法师称他是在实际生活中修佛啊，这最难得。老和尚每每提及与他结庐共修的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时，总是自卑尊人，无不极力称赞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老和尚这是真正在表不自矜夸的法。他在自己的师弟海庆法师坐纲六年后发心为他涂皮入塔，并在105岁高龄远赴广州办理海庆法师装饰金身之事。正是因为他老人家在生活修行中真正做到以上所说，所以在他归西百日大会上，河南佛教协会领导称赞他是佛门僧宝，人间奇迹，此语的确真实不虚。我们越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事迹，越觉得佛菩萨的慈悲、机缘的良好、榜样的力量，真的是伸手可摸，睁眼即见。同修们升起要念佛求往生的信念和决心， 对我们修持印光大师十念法，信心倍增，动力十足。上海下贤老和尚的一生，就是印光大师开示所说：敦伦尽分，贤邪存诚，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们惭愧的同时，也深感庆幸，因为这真是有据可依，有人可学，有法可用。而且就在这时，传来刘素云老师姐夫郭永发老菩萨往生的消息，众生皆可成佛，放下便是，更是为我们巩固坚定了信心。对此，同修们的普遍感触是，刘素云老师姐夫郭永发老菩萨就是一面镜子，反射的是我们同修们的样子，他身有污点，我们也略迹斑斑，他与家人有矛盾，我们也不能做到很好的与家人和睦相处。怨恨恼怒烦五毒俱全，他放下了，念佛往生极乐。这么新鲜真实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突然间发现，佛菩萨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身边。他们让我们不再觉得佛法高不可测，佛菩萨不是高不可攀，极乐世界不是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修行其实只要放下，只要真信切愿，老实听话真干，这句佛号的功德磁场能量真正不可思议。我们感觉触摸到了阿弥陀佛极乐老家的清净庄严，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到自己有成佛的份。成佛不再是别人的天方夜谭，它实实在在成了我们的真实目标。至诚感恩上海下贤老和尚、上海下庆法师、郭永发老菩萨，以及师父上人讲经中提到的十三岁的小女孩，种种慈悲的表法示现，我们一致认识到，如果不能从上海下贤老和尚、上海下庆法师和刘素云老师的姐姐、姐夫往生等一连串的真实表法中觉悟，再去继续搞六道轮回，真的是枉为人，枉听闻净土法门，上等上的方便到不能再方便的法门，你送到我们身边，就差行动了，就差换心了，就差放下了。上海下贤老和尚日日月月年年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不离口不拐弯，92年成佛去。师父上人讲，他这一生中至少见过阿弥陀佛10次以上。对此同修们非常认同，但多多少少在对比之下还会升起一点自卑自挫之心。我们承认老和尚表的法太好了，但是他太完美，标准太高，我们有心追访无力承担。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这还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这还是无始劫、无明、懒惰等习气在作怪，还是我们愚痴的反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素云老师的姐夫郭永发老菩萨往生了。他念了5年佛号，临终放下怨恨，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我们太受刺激，太震撼了。我们是真有共鸣，他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太多普通相似之处了。光明遍照，以此因缘，同修们决心承担起做佛之大事业，一方面坚定不移地修持印光大师十念法，念念处处佛号力争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摄耳谛听，随缘念佛。另一方面，切实认识到上海下贤老和尚所讲的“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要学会换心，用佛菩萨的心置换凡夫心、六道心，学习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怨恨恼怒烦五毒，心中只装阿弥陀佛，用一念代万念，坚实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度众生。同修们的第四个体会是，要把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修行中真正运用起来。上海下贤老和尚最后表的就是，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师父上人也一直在表这样的法，同修们学习之后觉得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学会僧赞僧，即除了佛门中的相互称赞之外，在家庭生活、工作、学习、修行中也一样要会用僧赞僧，是广义的僧赞僧，运用到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上下级之间、同事朋友之间、同修之间等等的相互称赞，就是时时处处能把对方的优点、好处提起来，不看他人过，就是《弟子规》所说：“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引恶扬善是正能量，也是念力的秘密。而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之中做得不好，没做到真心称赞对方，心里成了装着对方缺点与不足的垃圾桶。现在明白了，一定要力行改正。我们在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光碟时，曾留心到有这样两句佳言，在来佛寺的门口并排贴着：“诸恶莫作，名为戒；众善奉行，名为慧。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有佛，自性慧。”这令我们不由得拍案叫绝，他把戒、慧的含义表达得淋漓尽致， 它提醒着我们，在点滴日常生活行持之中，断恶修善的同时，密切地关注每个佛弟子心地的清净无染、平等无差别，勇敢承认自信佛之种性。我们没有时间再徘徊犹豫，时不我待，我们成佛是必然。如果别人还在观望退缩，我们来担当。我们的方法就是改过、感恩、换心，成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之愿力和加持力，与本人的老实念佛、真信切愿之自力，求生西方。因为我们坚信这样的时节因缘点到了，而且到了我们自己的眼前。记得胡晓林老师三年前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讲印光大师十念法时，就曾说过，印光老和尚说，修净土法门的这些人，老实念佛的人，佛菩萨对我们的关照深不可测，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能揣摩到的。印光大师说，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是我们的本命元辰。本命元辰说白话就是命根子。三年之前，我们耳朵听过就过了，根本没有命根子的感觉。三年之后，结合来佛三圣的事迹和郭永发老菩萨往生的事迹，我们再来重温胡晓林老师所讲的十念法，再来聆听印祖的开示，真是无限感慨，泪如雨下。在新编全本印光法师文钞卷二第319页附周志茂居士书中，印祖提到，且常随动随静，将一句弥陀当作本命元辰，其居心行事需要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宗旨合，这为我们修行指明了具体操作方法。无独有偶，在《来佛三圣永思集》有声书中，上海下贤老和尚也讲到了这点。他说，我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认得一个字，上山剃度后，师父就叫俺光念阿弥陀佛，叫俺明白了不要乱说，不能说，不要指手画脚。我现在100多岁了，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老佛爷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真是佛佛道同。虽然三年时光飞逝，我们悠悠然泛泛然了，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把握当下，只要觉悟都不迟。同修们了生死的心非常坚定，心情也从急躁冒进中渐渐沉淀下来，大家现在觉得信心满满，对佛号的功德力不再怀疑，圣贤榜样在前，我们愿紧随其后，自尽其意，孝亲尊师，诚敬祥和，老实念佛。言语无法表达我们对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教学的感恩，言语无法表达我们对诸佛菩萨人间示范表法的感恩。 唯有毕生坚持唯佛是念，唯有敦伦尽分贤邪存诚，唯有不惊不怖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南无阿弥陀佛。因缘生岸。南无阿弥陀佛。墨学看了丁嘉丽老师的这篇文章，感到无量欢喜。墨学与丁嘉丽老师并不认识，只是看过他的一些讲课光碟，但是感觉却像相识已久的老朋友，所以大胆对文稿中几处语病做了修正。我坚信丁老师一定不会因此而生烦恼的。唐代宗门高僧性空禅师的一首诗记在此道出，与丁老师及其诸位大德同修共勉。二六时中不住功，穷来穷去道无穷，直须穷到无穷底，踏倒须弥第一峰。我们师父上人对丁老师的此篇心得报告点评说，海贤的成就是在行，知道一点就行一点，知道两点就行两点，天天有体会，天天在提升。这个事情与念不念书没关系，与认不认识字也没关系，他有智慧，他什么都知道。他透出这一句话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真正什么都知道。没有彻悟，知道的是有局限的，不能说什么都知道。所以我相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会少过十次，肯定他正得理一心不乱。这念佛理一心就是禅宗里头的大彻大悟。应该在什么时候得到？我的看法，应该在40岁左右他得到。活着那么长的时间是为表法，他有这个能力，有智慧，有能力，做得非常好，明文立养，边都不沾，老老实实在干。到这个时节因缘的时候，他来表法。在这个时候，社会之混乱，地球之灾变，在地球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没有像现前这社会，多少学者、专家、国家领导人都在想，如何让社会能够安定，冲突能够化解，灾难能够平息，没有人不在想，想不出方法，最后对这个灰心失望了，这才可怕。老和尚来表这个法，这有救了，能把人的信心提起来，这功德太大了，这是难能可贵。那么丁嘉丽同学这份报告代表的是演艺人员，演艺人员习气很重，很难回头，很难回头的人回头了，给那些学者、专家、各阶层的领导人增加了信心，所以我们非常欢喜。